当年伍思凯是因为爱情一路追到美国，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好朋友陈嘉丽就写了这段歌词，伍思凯自己谱曲，所以那时候几乎成了所有人表白的口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啊，那时候我记得父母上班经常要加班，今年过年再跟他们一起过年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工作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忙了，几乎不用费什么心思，但是呢还是要操心家里面呀，操心老人，一刻不得闲，看他们白头发也多了，不过倒是觉得他们越来越像小孩子了，越来越喜欢开玩笑，特别是我的爸爸。好了，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和我分享你的春节故事，或者是点歌送祝福，在这里都可以。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温暖陪伴。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在前两天在公众平台上点播的水晶。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小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我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仿佛都透过。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关于刚刚的那首水晶， Apple 给我留言，他说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他写在信里面了。他说见到喜欢的那个人第一次，当时大学不同的专业联谊，在 KTV 里面唱歌，点了一首水晶，他主动合唱， 之后的相识很美好，两个人特别谈得来。认识半年后呢，在一起，那时候觉得空气都是甜甜的。经历了暑假的短暂分离，他去车站接我，在汽车进站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因为暑假打工而晒得漆黑的他在各处找我。下车之后，在公共场合害羞的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那一瞬间真的，当时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全部都模糊了，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彼此。而如今呢，两个人呢已经结婚4周年了，第一个孩子已经3岁了，二宝在肚子里面乖乖的，回忆青春，满是美好，让人感慨。这是关于 Apple 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写的一封信，他和他的爱人，他的家庭，关于刚刚的这一首《水晶》的故事。你呢？你的故事在哪里？春节的故事，或者说你在人生旅途当中让你难忘的那些音乐，和因为音乐而带给你的感动又在哪里呢？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我，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人跟你一起来感受这一种浪漫和温暖。听到无印良品的歌吧，掌心，让春节来得更温暖。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我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么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为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形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为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安慰我，痛我碎我痛心，你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痛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掌心，多少朋友的少女幻想都在这首歌里面。刚刚 Ferry 给我写信，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关于这首歌有一段很短的故事。他说那时候我们还只是高中的同班同学，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同学家里面玩，然后听到了这首歌掌心。对，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年之后在大学里面我们竟然会牵手走到一起，而且更无法预见18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一家人。2000年到现在18年，2018年他是爸爸，我是妈妈，儿子5岁半了，爱就是在一起。 相逢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在这个月呢，可能还有朋友还记得，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连续的故事。在月初，有一位叫做陈涛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希望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学室友张嘉伦。 后来呢，我们的记者就通过各种方式想办法联系到了嘉伦，然后让他们这两位曾经共同度过大学青春的室友有了这样的一个温暖的连结。我还记得在第一次陈涛希望找我们帮我们找到嘉伦的时候，点播的歌曲是五月天的《天使》，那时候还有好多人在后台留言说这首歌很温暖，真的听到了能够想到很多特别的回忆。然后嘉伦在第二周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找到他了，回赠的歌曲是他最喜欢的薛凯琪的《Better Me》。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形式在失联很久多年之后重新又有了一次新的认识，一次新的连结，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觉得非常非常温暖，能够让这个快要过去的冬天更暖身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最后，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能听到的是当这件事情，当嘉伦说出了对于陈涛的想念之后，陈涛还有什么样的话想要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跟我们来说一说，包括对于嘉伦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在见面之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陈涛你好，咱们今天又见面了。 哎，主持人您好。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经过上期的节目，上两期的节目，然后我们也辗转联系到您的大学同学这个张嘉伦，然后他也收到了您的祝福。 这真的吗？ 是 真的， 对，是他本人。 我天哪！ 对，因为他提到他毕业之后去了美国读书， 哦， 那个时候联系方式可能都断了。 哦，这样啊。 对。然后他也提出来很感谢你给他点的这首歌，然后他回赠了你这边一首。 哦，什么歌？ 是薛凯琪的 Better Me， 我不知道你对这首歌还有没有印象。 哦，有，记得好像大学时候他经常听这首歌。 哦，那现在呢，他也希望就是有机会的话你们两个能就是重新再见一面，就是他过年的时候可能会还到北京这边来。 哦，他要回来了是吗？ 对对对对。 哇，天哪，有点不敢相信。 你对这件事情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你们没骗我吧？ 没有， 真的， 是真的。联系到你这位同学，我们通过就是他的 QQ 号这些比较老的这个手段，然后还是辗转联系到他本人。 哦，天哪，真是，我现在真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描述我的心情，真的有点那种有一点点失而复得的感觉吧。真的是，怎么说呢？如果能再跟他见到面，然后恢复联系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 陈涛听得出来非常的激动，还一再确认能不能跟自己的老朋友再重新的聚到一起。这样的话其实能够见面是我们觉得最温馨的事情。那我刚刚还给他选了一首歌曲，是来自安来宁的难得。难得炉火这般的温，因为和老友相聚是一件真的真的很难得的事情。 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对寂寞的灵魂，还剩下一杯烈酒的温，还剩下一盏烛灯的温，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和沉默的眼神。你问我这灯火阑珊是谁在感伤，我想当风来了你走了，只剩下岁月在唱。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温暖着你的眼泪，落下了灰色的冰冷的雨滴是你的叹息。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温暖着你的眼泪，我不怕寒冷，迎着这岁月的风。难得夜这样的深，难得炉火这般的温，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对寂寞的灵魂，还剩下一杯烈酒的温，还剩下一盏烛灯的温，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和沉默的眼神。你问我

各个岗位的人都会回去重新工作，很多学生也是要面临重新回校的一个状态。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礼物》，这是来自 Fishkai 他给自己父母点播的这首歌《礼物》，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这首歌的后面他是这么给我写信的，他说每个人都是父母的礼物，每次放假回家之前呢，爸爸妈妈就开始做准备，那是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还记得爸爸送我上大学的那一个下午，我看见我爸爸一个40多岁的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都哭了，那个画面我一辈子忘不了。春节过完马上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又要走了，又要去外地。我坐火车，爸爸妈妈又开在家里面担心了，可能担心的一夜都睡不着，所以很想把这首礼物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我呢我也会努力长大。这是来自 Fashkey 在刚刚公众平台上给我写的一封信。对于父母的这种思念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吧。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就像他一样，你可以把你最想听的歌告诉我，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故事，春节期间有什么感受，坐车来几个城市往返之间，或者是在家人团聚当中有什么样的小感动，都可以来分享给我。我看到公众平台上像 Jackson 时光漫步 WCL 很多人都来报道了，赶快把你们的歌告诉我，让我们听到这份来自各地的这种来之不易的温暖。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继续我们听到来自羽泉乐队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深呼吸。 Thank you. 看那飞翔的自己，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的动力。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在梦里，我又听见了你的声音，是那么美妙，那么熟悉，那么神奇。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你。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努力爱，超越所有。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他，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接着羽泉两兄弟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刚刚最后一段关于陈涛想对张嘉伦说的话啊，他希望在电波当中把这段话让大家更多的人分享出来。 那现在你对于你们如果即将到来的见面，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安排或者打算吗？ 肯定要哥们儿之间吃吃饭吧，可能再约上其他的大学同学，一块见个面，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想跟他一块回去我们大学里走一走，再看一看，见见老师什么的。 那今后还会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吧？ 那肯定啊，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了，加个微信号什么的，以后肯定常联系了。 其实我还是比较就是好奇，为什么就是你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联系你这位就是旧时的好友呢？ 哦，因为我觉得吧，可能还是这种电台传播的范围更广一点哈。无论是说是在车上啊，或者说在家里啊，在哪儿，可能都会无意中听到这个广播的声音，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方式了，通过这个你们的广播点首歌，让他来知道这个消息。其实也本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嘛， 啊，只是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啊，但没想到你们真的帮我找到他了，这真的是，啊，太让我感动了。 行行行，我们一定也会把你的这些想法转达给这个张嘉伦，希望你们在不久的将来立刻见面。 好好好，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主持人了。 行行，谢谢主持 人。好。 旋律熟悉吗？来自老狼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找了这段关于刨去人生的纯音乐，希望用这样的旋律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每个人独属于自己的那种大学的情怀当中。可能你的室友或者你在大学当中你的爱情，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好兄弟们，对，还会让你想到很多关于操场上关于教室里面的回忆。而这一份还是不需要歌声来代入的，希望能够这段音乐让我们也是借着陈涛和张嘉伦这样的事情重新的怀念一下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段青春的岁月吧。好了，这是刚刚陈涛他最后想说的那几句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接下来要满足的是在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来点来的歌曲，电台情歌，来自刚刚这位朋友 GIM。 将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 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来自刚刚公众平台上的这位 GAM 所点播的歌曲。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这是来自刚刚这位正在从北京回老家的路上在开车，他希望听到这首歌曲 Because of You， 希望能够提提神，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把这首歌送给你。 My heart so much misery. I will not break the way you did. You fell so hard. I've learned the hard way to never let it get that far. Because of you, I never stray too far from the sidewalk. Because of you, I learn to play on the safe side so I don't get hurt.It's not too long before you point it out. I cannot cry because I know that's weakness in your eyes. I'm forced to fake a smile, a light every day. 还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剩大概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来结束我们的节目。最后提个醒啊，各位，明天是周六，然后后天周日，这个周末该怎么上班，各位一定要看看你们的这个工作上面的安排，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周末来休息了。如果说是双休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如果说要上班的话，一定要记得定闹钟，一定要早点起来，千万不要迟到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下周一的时间继续，中午十二点钟我们来点歌。我是思萌，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等你，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